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茹秀英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 大家好，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不断临近，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冬奥文化，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中国在参与或申办奥运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哪些的贡献，通过历史的回顾来梳理一下。那么2015年7月31日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从中国体育史上来说，这个日子也将永载中国体育史的史册，因为在这个日子里，北京获得了2022冬奥会的举办权，那么这是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那么从这一日子开始，北京也成为了另外一个冠名的城市，那就是双奥之城。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贡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对夏奥会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曾举办过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对于冬奥会来说，北京是第一次举办。对于冰雪运动来说，中国人对冰雪运动的熟悉的程度以及认知的程度也不是特别的深刻和广泛。所以今天呢，先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主题，那就是冬奥文化。那么既然2022冬奥会要在北京举办，所以呢先和大家来回眸一下冬奥会。那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呢是在1894年的6月23日正式的诞生。那么它诞生的标志呢，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和他的十几位朋友在法国的索邦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呢，就是成立了引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那么同时在这次大会上呢，还做出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在1896年的时候要举办第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百余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到了今天，现在它已经形成了三大奥林匹克的体育文化庆典，第一个呢就是夏奥会，第二个呢就是冬奥会，第三个呢就是青奥会。但是呢，夏奥会与冬奥会呢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夏奥会呢是为了继承古奥运会奥林匹亚德周期的传统，无论是否举办，那么夏奥会都是按照奥林匹克的周期来进行计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08年，我们把它称为叫 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实际举办的届数呢是26届。因为一战和二战，夏奥会停办了三届，但是他们的届数呢仍然是计算在内。但是冬奥会呢就与夏奥会不同，它是按照实际举办的次数和届数来进行计算。那么比如说2022年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就是冬奥会已经实际举办了24届。那么夏奥会与冬奥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从1994年开始，为了将冬奥会和夏奥会的时间错开，以增强这两大文化庆典的吸引力，所以呢冬奥会改为与夏奥会以两年为周期间隔举办。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两年就会有夏奥会和冬奥会的交替举办。比如说2018年平昌冬奥会结束，那么2020年如果没有疫情的这个推迟，那么东京奥运会应该如期举办。到了2022年，北京就将举办冬奥会，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两年为一周期。刚才讲到1896年的时候呢，第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但是冬季运动项目融入到奥运会当中，早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就是伦敦夏季奥运会就开始融入了。那么首先列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呢是花样滑冰。到了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时候呢，除了花样滑冰之外，又增加了冰球的比赛。那么在1924年的时候，1月25日到2月6日，在法国东部的夏蒙尼小镇就举办了奥林匹克州的冬季运动会。那么这个奥林匹克州举办的非常的成功，所以后来国际奥委会就把它追认为是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夏奥会是在1896年第一届举办，那么冬奥会呢它的第一届举办的时间就是在1924年。那么从1924年一直到2022年，冬奥会呢一共是举办了24届。在第一届举办冬奥会的时候呢，它参赛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是只有16个。比赛项目呢，大项是4项，那么小项呢是16项，参加运动员的人数呢是仅有258人。但是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冬奥会的举办地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在欧洲，那么只有两次走出了欧洲大陆来到了北美，那就是在美国1932年和1960年两届冬奥会是在美国举办的。但是呢前十届的冬奥会都是在欧美国家举办。那么到了1972年，冬奥会走出了欧美来到了亚洲，那就1972年日本札幌举办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到了1972年的时候呢，冬奥会发展的步伐不断的提升，参赛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了35个。那么大的项目呢由4项增加到了6项，小项呢也是增加到了35项，而且运动员参加的人数超过了1000。那么从1972年开始，冬奥会发展的步伐以及从它的项目设定、参与的人数、参与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不断的增加。从1924年到2018年94年期间，一共举办了23届冬奥会。欧洲举办的届数呢是15届，北美洲举办的是6届，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亚洲呢仅举办过3届，参赛国家和地区由16个增加到了92个，比赛的大项呢由4个增加到了7个，小项呢由16个增加到了102个。那么到了2022年呢，我们知道在北京冬奥会举办的时候呢，小项会增加到109个，这也是创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最多的历史。那么参赛运动员呢，从258人增加到了2833人，那么增加了将近是11倍。从这也可以看到，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也许人数还会增加。那么2022北京冬奥会，无论是在项目上还是在参赛人数上，都会达到冬奥会的历史之最。冬奥会运营的理念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奥林匹克的思想， 或者是奥林匹克的核心的价值。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奥林匹克思想的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呢，发展到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蓬勃兴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奥林匹克主义呢，确定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提到了奥林匹克主义，到底什么是奥林匹克主义呢？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它将奥林匹克主义做了如下的界定。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的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把奥林匹克主义作为它最高的指导原则，那就是首先它把奥林匹克主义定义为是一种人生哲学。那么这种人生哲学，这种思想需要一定的载体。它的载体是什么呢？就是它将竞技运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sports, 和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呢，就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奥林匹克主义呢，那么它有三个基本的基础。那么第一个基础呢，就是在奋斗中取乐；第二个呢，就是要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那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为什么顾拜旦选择了竞技运动来弘扬奥林匹克主义，弘扬奥林匹克思想？那么根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现代的竞技运动是诞生在英国。那么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叫托马斯·阿诺德，顾拜旦对托马斯·阿诺德推崇备至。顾拜旦呢，曾经这样来解释托马斯·阿诺德的贡献，他说，托马斯·阿诺德这位伟大的公民，英国教育家的领袖和典范，赋予竞技运动在教育中的作用一种具体而明显的形式，这个事业呢，得到了响应，并取得了胜利。那么正是出于对于竞技运动的教育功能的认识，那么顾拜旦在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就是并没有选择当时19世纪末在欧洲大陆还盛行的德国体操和瑞典体操，而是选择了英国的户外运动，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竞技运动，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载体。那么竞技运动正是因为它自身有一种独特的教育价值，那么顾拜旦才使他建立的宏大的奥林匹克运动建立在了竞技运动的基础之上。在普及竞技运动的时候呢，又有一个非常好的载体，那就是奥运冠军，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奥运英雄。那么奥林匹克主义呢，又基于青少年羡慕英雄、崇拜英雄而渴望成为英雄的特点，将充分发挥奥运选手的榜样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奥林匹克主义在关注人的和谐发展的同时，又将其提升到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层面上，这就是青少年在日常的竞技运动的参与过程当中心中有榜样，这样呢，他们在平时践行竞技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也包含着他们更多的将来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抱负。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就有这样的一些身心和谐的典范的榜样，郎平、姚明，中国的首位冠军、奥运冠军，徐海峰。那么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被授予改革先锋。那么实际上呢，从奥林匹克教育的角度，从奥林匹克文化的角度，他们都是身心和谐的典范和优秀榜样，会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两名非常优秀的中国运动员，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张丹、张浩。那么张丹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受伤，但是呢他又回到赛场去参加比赛。那么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成为了2006年 都灵冬奥会最感人的一个画面。那么在颁奖仪式上，张丹的这个腿还绑着这个绷带，那么当时他受伤非常非常严重。其实在奥运的赛场上，正是这样些运动员，即使他们没有获得冠军，但是他们这样的一种表现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感动。那么如果我们说奥林匹克运动走到今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奥运英雄在赛场上努力的拼搏，才创造了奥运会一个一个感人的故事。接下来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奥林匹克的名言，它的英文叫 Olympic Creed。 那么奥林匹克名言呢，是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产生的。那么当时呢，在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意大利呢有一个糖果商，这个运动员叫皮特里。皮特里在最后呢冲刺的时候已经是完全的精疲力竭，后来呢是两位裁判员搀扶了他走过了终点。正是因为看到了皮特里这样的一个坚持不懈的表现，即使呢他被剥夺了获得金牌的资格，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这个主教非常感慨地说，在奥运会上参加比取胜更重要。后来顾拜旦又说了以下的这段话，在奥运会上最重要的不在于取胜，而在于参与，重要的不是曾经征服过，而是曾经努力拼搏过。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流行至今的就是重在参与。那么1908年的这个奥运故事，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再一次发生。那么坦桑尼亚的选手阿赫瓦里，他在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也是受伤了。那么当比赛都已经结束，颁奖仪式都结束了，阿赫瓦里并没有放弃，他仍然坚持回到了比赛的现场。当后来记者对他采访的时候，那么他只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送到这里，不是让我来开始比赛，而是让我来结束比赛的。那么这样呢，也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奥运英雄。所以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那么阿赫瓦里又获得了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奥林匹克理想的化身奖。那么阿赫瓦里呢，也是中国的好朋友。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还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火炬接力的仪式。那么除了在奥运的赛场上，其实在职业体育的赛场上也有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迈克尔乔丹。别人问到迈克尔乔丹你是如何成功的时候，那迈克尔乔丹说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错过了至少9000次投篮的机会，我错过了26次被别人相信能胜但是最后失败的投篮。说在我的一生当中呢，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实际上呢，奥运英雄、职业体育选手他们的优秀的表现，就是在不断的激励，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永不放弃，具有很强的抗挫能力。那么这个呢，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它的思想所独有的一种教育价值。除了奥林匹克的名言，那么奥林匹克呢还有它的精神。那么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呢，将奥林匹克的精神就是概括为4个关键词，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那么在奥运的赛场上，奥林匹克的这种精神的故事也是频繁的出现。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美国的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德国的运动员是卢茨朗。在杰西·欧文斯跳远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前两跳他都失误了，如果第三跳他再失误的话，那么仅居第二名的卢茨朗就能够获得第一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卢茨朗就在赛场上给他提供了建议，他说，如果你在起跑线上量回一脚的距离，在这一脚的这个地方呢放一个白毛巾，你在起跳的时候呢不要看起跳线，而要看白毛巾起跳，这样呢你既不会犯规，你跳的还会比我远。所以呢，杰西·欧文斯就按照卢茨朗的这个建议就实施了，那么果不其然他获得了第一名。 所以呢，这是1936年在奥运赛场上发生的故事。所以呢，后来杰西·欧文斯就非常有感慨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2022年在北京呢，我们不光要举办冬奥会，还要举办冬残奥会。所以呢，接下来我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冬残奥会的历史。那么残疾人体育运动呢，在整个发展的历程当中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早在1888年的时候，在柏林就建立了第一个盲人体育的俱乐部。这个残疾人体育运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当时那么残疾人体育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大量在二战中受伤的退伍的军人以及平民。在1944年的时候呢，应英国政府的这个要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古特曼。古特曼呢，就在英国的一个斯托克曼德威尔医院就开设了一所脊柱损伤中心。那么在194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正值是1948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开幕，那么也就是在那天，古特曼博士呢就组织了第一次轮椅运动员的比赛，那么这也是残奥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0年，对于漫长的北京历史，不过是沧海一声笑。但现代考古学的100年，却犹如滔滔两岸潮，不断刷新着北京历史的结构和内容。虽然考古发现的只是真实历史的万分之一，但每次发现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这项发现背后的一扇大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精彩、它的荣耀、它的沧桑。中国现代考古100年之际，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考古学家郭金宁9月最新出版新书《考古北京》，将带您穿越这一扇扇大门。 考古北京将会告诉您，最早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历史又何以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 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 100.6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大家好，我是杜阳学姐，今天特别高兴哈，能够受到母校的邀请。 28岁的党员杜阳，在毕业10年后，又再次回到了母校。 走得快不快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走的每一步算数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育才带给我深深的一些烙印吧。 让优秀毕业生回来讲自己成长的故事，是育才学校一直以来坚持的德育方式之一。北京育才学校1937年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延安，是在徐特立同志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基础教育学校。最初的办校初衷是为了解决抗日烈士遗孤和有特殊困难的干部子女的教养问题。多次合并，数次更名之后，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成立。自此，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教育方针也随之确定了下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用共产主义思想育人，必须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学生要在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中培养优良品格和实际本领。91岁的邢立同老先生，1945年进入保小，先后被选为儿童团团长、少先队中队长。在1947年3月至8月的延安到太行的2000里行军大转移中，担任学生行军大队长。 胡宗南20几万人向延安发动进攻，但是延安呢，我们的部队才有2万多，所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决定啊，赶快撤离。当时这个不会说陕北话的要离开，这些孩子在行军路上能吃苦，大家团结互助友爱，这样你就不得不讲一讲延安保小的教育，受到了革命的教育、集体主义的教育。 1948年7月1日，延安保小和另外两所小学合并而成的华北育才小学，在河北省井陉县孙庄成立。时年18岁的邢立同，也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当然是光荣的了，听到我这个时候入党了，心里边特别高兴。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华北育才小学迁入北平，校址最终定在了先农坛内。1949年10月13日，团中央决定向育才小学授予第一面少年儿童大队旗，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少年儿童队。1950年6月，华北育才小学更名为北京育才小学。1956年增设初中部，改校名为北京育才学校。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一所拥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的多建制学校。 我觉得在育才的6年是对我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品格塑造最重要的6年。那我在高三的时候也特别的荣幸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步入社会后的杜阳，有人说他身上最大的标签是世界小姐。然而在他自己看来，一名拥有10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才是最为荣耀珍贵的称号。 每一代的党员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像我们这一辈的年轻党员，其实就是应该能够不忘初心，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那把现在21世纪美丽的中国故事向世界讲好。 不同的时代，同样18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位极而立的杜阳与耄耋之年的邢立同，用各自的青春向伟大的信仰致敬。忧天下，启心志，扬忧长，是新时代北京育才学校确立的学生培养目标。心忧天下，首当其冲，因为对于育才而言，延安精神的传承，家国情怀的坚守，才是基石与核心。80多年来，一代代育才人用事实证明了红色气质育英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卢秀英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冬奥文化与中国贡献。我们听到卢老师和大家介绍残奥会的历史发展，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卢老师的讲解吧。 那么到了1952年呢，荷兰的退役军人就加入了运动会当中，那么国际斯托克曼德威尔运动会呢就此建立起来了。当时呢只有两个国家去参加这次的运动会，那么以后呢该赛事就每年举办。那么到了1959年的时候，那就已经举办了8届。经过古特曼博士等人的策划和推动，在1960年的时候，在罗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的2周以后，那么就举办了第1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我们说现在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定为在1960年。那么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也是晚于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到了1976年才开始正式举办冬季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从1988年韩国奥运会和1992年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以后呢，那么国际残疾人奥委会和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就是国际奥委会，他们之间呢在不断的进行磋商，那么也不断的进行合作，规定残奥会和奥运会在相同的城市和相同的这个场地来进行举办。其实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到目前为止一共才举办了12届，那么北京2022年举办的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第13届。第一届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仅有16个，参赛的运动员呢是198人，那么比赛项目呢，比赛大项呢仅有2项，比赛小项呢是53项。那么发展到了2018年平昌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那么他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了49个，大的项目呢比赛大项有2个，增加到了6个，小项呢有53个，增加到了80个，比赛的人数呢也由198人增加到了567人。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在1989年9月22日才正式的成立，那么它的地点呢是在德国，它和国际奥委会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国际非盈利性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大家在看到我们2022冬残奥会的时候呢，除了5环还有3个像蝌蚪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么这个标识呢就是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标识。那么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呢，那么它运营管理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把它称为叫 Paralympic Games。 现任的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就是 Parsons 先生，那么他曾经给这个奥运会和残奥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奥运会和残奥会是最受世界关注的国际体育赛事，他们不仅为世界各地的奥运选手和残疾人选手提供了一个展示竞技体育精神的平台，更为帮助他们借助体育的魅力促进一个包容的社会的建立。也就是说，残奥会的发展其实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对这样一些人士的一种平等包容的一种心态。 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在参与奥运会和申奥过程当中中国所做的贡献。那么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呢，最早去接触奥运会的时候呢，是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派运动员去参加，而是派出了观察员，这个观察员的名字叫宋如海。中国派运动员真正参加奥运会呢，是在1932年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派出的运动员呢是刘长春，所以我们现在也把刘长春认为是中国奥运第一人。所以呢，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就只有在36年和1948年。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呢是在1952年。那么1952年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也是新中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的崭新亮相。从1979年开始，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奥林匹克的大家庭当中。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后，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冬奥会。那么夏奥会呢，是在1984年去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而且在这届奥运会上，也就诞生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奥运冠军徐海峰。中国在参与了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成为奥运会的主办国。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中国就申办了2000年北京奥运会。但是呢，因为1993年中国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以及对奥运的参与程度的局限，所以在这次申办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成功。那么1993年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了，但是呢，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停止申办奥运会的脚步。那么在2001年再一次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以在2001年的7月13日，这在中国的体育史上也是一个永远铭记的日子。到了2008年北京举办了一届无以伦比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它的作用，它所发挥的能力都在不断的增强，那么能力也在不断的扩大。举办了一届无以伦比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停止了申办奥运会的脚步？我们并没有。在2013年的时候，北京又提出了申办冬奥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由原来的参与到申办到主办，现在又有了北京的双奥之城，可以看到它的贡献的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奥运会的发展，夏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第一届从1896年，冬奥会呢我们也讲过了，是从1924年。那么发展至今，还没有一个城市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百余年奥林匹克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呢，2015年当北京获得第24届奥林匹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举办权的那一天开始，实际上北京就有了另外的一个名称，我们把它叫做双奥之城，也就是北京既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将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呢，北京也成为了百余年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那么这样也可以看到北京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凸显。那么对于这届奥运会，习近平主席呢给予了高度的期待和重视，那么他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一定要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那么北京冬奥会 它的愿景是什么呢？就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那么它的四个伴赛的理念就是绿色、共享、开放、连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绿色办奥。绿色办奥呢，实际上是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绿色奥运理念的一个延续和发扬光大。主要是指呢，坚持绿色办奥呢，就是指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加强环境治理和污染的防控，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筹备工作的始终。那么这样也可以看到，因为国际奥委会对环境一直都非常的重视，从2008年绿色奥运理念的提出，再到今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出的绿色办奥，中国北京一直都秉承着奥林匹克运动要与环境共生共荣这样的一个理念。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共享办奥。那么坚持共享办奥呢，就是指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加快冰雪运动的发展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冬奥会要惠民每一个人，让更多的普通人品尝到竞技运动所带来的硕果，同时也能参与到冬奥会的各种活动和氛围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开放办奥。其实开放办奥呢，就是指借鉴北京奥运会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经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中西文明的交融，展示中国良好的形象。那么打开国门来办奥运呢，这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直定下来我们的办奥的方针。所以可以看到，从2008年到2022年，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需要向世界再一次展现中国自己的大国风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廉洁办奥。那么廉洁办奥呢，就是指严格的预算管理，也就是各方面都要来控制办奥的成本，强化过程的监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公开、透明和公正。那么这也是中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它的一个尊重和承诺。那么秉持这样的一个办赛理念，我们中国在2022冬奥会的时候就能够实现我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在申办报告的序言当中习总书记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和要求，那就是北京2008奥运会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的梦想，也给中国人民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做出贡献的宝贵的机遇。那么2022年冬奥会如果来到中国，这是因为我们在申办过程当中总书记的一种期望。我们看下面，不仅将激发中国13亿人民对奥林匹克冬季项目的热情，而且将推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融互鉴，中国人民愿意通过举办冬奥会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将还给世界一个奇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之后，其实真正的也就树立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自信。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参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历史。通过讲历史故事的方式呢，也能够看出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贡献。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参加冬奥会的历史。中国初时冬奥会呢是在1980年，那么1980年的2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席位的3个月后，就派出运动员首次去征战冬奥会。那么在这届奥运会上呢，28名运动员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5个分项、18个小项的比赛。那么第二次参冬奥呢，是在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上，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参加冬奥，派出的运动员呢是37名，参加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呢一共是5个分项、26个小项。 第三次呢参加冬奥呢是在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上。那么中国这次派出的是15名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在这次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国运动员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就是中国的运动员开始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崭露头角。那么这位运动员呢就是李岩，他获得了短道速滑1000米的金牌和500米、1500米的铜牌，并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即使呢当时短道速滑还没有真正的列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它是一个表演项目，但是也足以看到中国在冰雪运动方面的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到了1992年，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深入参与呢？就是因为在这届奥运会上我们有了奖牌的突破。那么这个1992年第16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奖牌突破的运动员呢就是叶乔波。那么叶乔波呢，他是突破了中国冬奥会零的记录，那么一举获得了女子速度滑冰的500米和1000米的2枚银牌。那么中国第5次参冬奥呢是在1994年挪威的利哈莫尔冬奥会上。那么在这次冬奥会上呢，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不负众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虽然银牌数量少于上届，但是呢冰上项目呢却获得了全面的突破。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的运动员，那就是陈露，她获得了铜牌，这标志着中国女子花样滑冰已经迈入了世界的先进的行列。中国第6次参冬奥呢是在1998年。那么在这届冬奥会上呢，在短道速滑的项目上，男女的6个项目当中都有奖牌进账。那么这可以看到中国在短道速滑的这个项目上发展得非常的快，已经成为了一种强项。那么在雪上项目呢，徐楠楠在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银牌，那么这也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雪上的项目的奖牌。那么到了21世纪，就是2002年，中国呢又参加了盐湖城举办的冬奥会。那么在这次冬奥会上，中国的这一名运动员可以说是一鸣惊人，那就是杨洋。他在女子的短道速滑的500米决赛当中为中国获得了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我们知道夏奥会的第一块金牌呢是徐海峰获得的，那么中国在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就是杨洋获得的。随后呢又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呢再次夺金，那么在3000米接力比赛当中呢他获得的是银牌。那么杨洋现在也成为了中国运动员在冬奥历史上以及在冬季运动项目比赛当中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2006年呢，中国又派出76名运动员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第20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参赛的项目呢，也增加了，分项增加到了9个，小项增加到了47项。那么在这次比赛过程当中呢，中国的雪上项目取得了突破，那就是韩晓鹏获得了雪上项目的冠军。那么中国第9次参加冬奥会呢是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队呢这一次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一共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4枚铜牌。在这届奥运会上也是中国获得的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冬奥会，所以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么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项目可以提及的，就是中国的冰壶队，女子冰壶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即使获得了铜牌，但是呢也足以看到冰壶这个项目在冬奥会上中国也已经变成了一种强项。那么中国第10次参与冬奥会呢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那么在这届奥运会上给中国人带来最大惊喜的呢就是速度滑冰的运动员张红，他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金牌。这枚金牌寄托了中国速度滑冰几代人的等待和期盼，也可以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速度滑冰这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大的一种突破。 中国第11次参加冬奥会呢，就是在2018年参加的平昌冬奥会。那么在这届奥运会上呢，中国派出运动员的人数也增加了，是82人。那么参加的这个项目，大的项目呢是5个大项，小的项目呢是55项的比赛。也可以看到中国在参加冬奥会在项目的普及和覆盖方面呢都有了一个大的突破。那么中国队呢以1金6银2铜共9枚奖牌列居金牌榜的第16位。那么截止到2018年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呢在冬奥会一共是经历了11届，一共获得了13枚金牌、28枚银牌和21枚铜牌。这足以证明中国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同时也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中国的贡献。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参与残疾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中国首届参加冬季残疾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到了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那么足以看到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呢，中国可以说是刚刚的开始崭露头角。那么在第一届参与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中国派出了4位选手参加了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两个分项的比赛。那么第一位运动员就是盲人的运动员，他的名字叫韩丽霞，他获得了盲人级10公里传统滑雪第6名的好成绩。那么中国第二次参与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在2006年。那么在这届奥运会上呢，就是上届奥运英雄韩丽霞再次获得了越野滑雪10公里的第8名和15公里比赛第7名的好成绩。那么中国第三次参与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在2010年。那么这一次呢，我国派出了12人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冬残奥会。那么其中呢，运动员是7人，一共参加的比赛呢是10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呢，彭媛媛在女子站立式5公里的传统比赛当中获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那么第四次参加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在这次比赛过程当中呢，中国轮椅冰壶队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出色，获得了第4名。那么第五次参加冬残奥呢，是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那么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的轮椅冰壶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历届冬奥会上我们获得的首枚金牌。所以对于这样的成绩，中国残联主席、平昌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张海迪给运动员和教练员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那么他是这样说的：我真的为我们中国冬残奥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感到骄傲，他们为祖国荣誉而战。一个人只要能战胜困难，我们就能够创造生活当中的奇迹。感谢运动员们，他们不畏艰苦，努力拼搏，克服所有的困难，这不仅仅是残疾人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那么这就是中国参与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简要的回顾。那么刚才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中国体育健儿参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突出表现。那么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取得更佳的战绩，为中国争光。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